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。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？ UFO 打哪儿来？ 恐龙为何灭绝？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？ 自然之谜，历史之谜，人物之谜，未解之谜，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。 真实的故事，科学的论证，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？ 迷幻时空，时空， 时空，你着迷了吗？ 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，我是主持人韩涛。汉初元年，楚汉两军在中原大地拉开了历时五年的战争，史称楚汉相争。由于刘邦的知人善任，韩信的才华横溢，君臣携手打败了项羽，创立了大汉王朝。韩信也因为功高盖世，先被刘邦封为齐王，后被封为楚王，由齐王变成了楚王，韩信也算是衣锦还乡。但是就在韩信春风得意之时，刘邦却不断地挤兑和打压韩信，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面对刘邦的软硬兼施，韩信是步步败退，最终落了个功臣末路、断头颅的悲剧，这又是为了什么？今天我们的历史之谜单元就要为您讲述韩信被杀之谜。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，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。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，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。 穿越时空，探秘寻宝，历史之谜。 韩信由齐王变成楚王之后，他衣锦还乡了。他做了三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是找到了当年给他饭吃的那位大娘，送给他千金，也找到了他曾经混饭吃的那个南昌亭长，给了他100钱，并且说，你老人家是个小人呐，好事没有做到底。第三件事情就是找到了当年羞辱他，让他承受了胯下之辱的那个市井无赖，那个流氓地痞。这小子这会儿趴在地上是吓得浑身直哆嗦，因为韩信此刻是楚王了，是王爷了，要他的小命那跟捏死一只蚂蚁没有啥两样。大家也都等着看韩信到底怎么处分这个人。结果呢，韩信却封了他为中尉。中尉是个什么样的官呢？是负责国都治安的，也就是楚国的公安部长。这真是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。于是韩信就解释说，这是一壮士啊，当年我难道不能杀了他吗？可以，但杀之无名，他当时没有什么罪，我不能杀他，所以忍到现在。韩信这一招非常高明，因为这个时候的韩信和这个人的身份地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当年那个人是个市井无赖，韩信呢是个破落贵族，是个游民，地位基本上是相等的。那个时候的韩信如果奋起抗争，杀了他也好，打了他也好，大家会同情韩信，因为韩信是被欺辱的，被羞辱的，是受欺负的一方。要知道咱们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是同情弱者，所以韩信那个时候杀了他是会获得同情的。那么现在韩信身为楚王，如果来杀他，大家就会不同情他了，大家会同情那个人，说你韩信这是以强凌弱，仗势欺人。所以韩信很聪明，没有杀他，还让他做了一名中尉。 这一招也是很高明的，因为这样一来，这个人会感恩戴德呀，别说他这辈子，就是他下辈子下下辈子都不敢忘啊。他一定会到处说，韩信这人太好了，天底下最好的人就是韩信，这样做不是收买人心吗？当然韩信也可以说不杀他，或者给他一点小钱，但是韩信高明就高明在这儿，人情要做足。其实这做人情啊，也是一门学问。咱们很多人做人情，但是呢很小气，结果你的人情是送出去了，还不落个好。韩信呢，他深懂这个道理，我是不做人情则已，要做就做得你永世难忘。何况咱们中国文化里的传统叫做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有仇不报非君子，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等等。那么韩信做的事情呢，全都是报恩，对于当年给一口饭吃的大娘致以千金是报恩，对南昌亭长给他百钱那也是报恩，现在让这个市井无赖做了中尉，那也只能理解为报恩了。既然是报恩，那这说明当年这个人跟韩信没有仇啊，这个人当年与韩信无仇，就说明韩信没受侮辱，等于给自己平反，所以这也是非常高明的一招。然而韩信不杀这个市井无赖，不等于刘邦不杀韩信。对于刘邦来讲，韩信永远是他心头之痛和心腹之患，韩信功高盖主啊，活着对他就是威胁。当韩信要求当假齐王的时候，刘邦心里头已经动了杀机，于是刘邦遇到一个机会，就开始对韩信步步紧逼。那么刘邦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呢？ 由于刘邦的知人善任，韩信的才华横溢，君臣携手打败了项羽，创立了大汉王朝。但就在韩信春风得意之时，刘邦却不断地挤兑打压韩信，这到底是为了什么？面对刘邦的软硬兼施，韩信是步步败退，最后落了个功臣末路断头颅的悲剧，这又是为了什么？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一代名将韩信的被杀之谜。 就在韩信当上楚王之后的第二年，有人举报说韩信要谋反。这次谋反当然了，压根儿他就是一次诬告，因为这个时候韩信完全没有理由要反，也没有要反的条件。他这个楚王做得挺滋润，日子过得很是快活，回到家乡了，他干嘛要反呢？这种诬告的事情历史上多的是，经常会发生。刘邦拿到这份检举信之后呢，觉得这是个机会，至少也靠着他敲打敲打你韩信，于是他就上朝把这封举报信拿出来给大臣们看，有人举报韩信在楚国要谋反，诸位看怎么办呢？结果群臣异口同声地说，发兵发兵，灭了他，活埋了那小子。书上说法是击而坑之，就是我刚才说的发兵灭了他，并且活埋了他。刘邦这时候并没有轻举妄动，他跟陈平商量问道，陈平，那个你看这个事儿怎么办呢？陈平回答，哎呀，陛下您想一想，您的兵比韩信的兵精吗？刘邦说，那不如。那么请问陛下，您的将比韩信的将强吗？那个也不如。陈平说，那这就对了，您兵不如人家精，将不如人家强，你现在发兵去打人家，不是你逼着人家造反吗？人家本来可能不想造反，这回不反也得反了。刘邦听了若有所思地说，哎，是啊，但是也不能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呀。陈平回答，四个字，秘密逮捕。刘邦问，怎么秘密逮捕？陈平说，我们历来有一个规矩叫天子巡狩，就是天子可以到诸侯各国啊去巡视一下，臣请陛下南巡。于是呢，陈平就跟刘邦定下了在南巡期间秘密逮捕韩信的计划。刘邦他之所以要实施秘密逮捕韩信的计划，主要考虑到韩信毕竟是有功之臣，有用之才，更何况韩信将兵多年，在军中是有一定的威望， 多少呢也有一些心腹，你突然之间杀了他会引起兵变的，所以刘邦对于自己能不能战胜韩信是没有一定的把握。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韩信自己却犯了一个关键性的错误，而这个错误最终直接把他送上了断头台。那么韩信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呢？说刘邦南巡当然是公开的，要发布诏令通知全国。那韩信接到通知以后呢，慌了，莫名其妙的就慌了，心里头想啊，这个皇上突然南巡怕是冲着我来的吧，那么他来了以后按制度按规矩我应当到国境线上去迎接啊，那我是去还是不去呢？如果去了他把我抓起来怎么办？那我如果不去那他肯定认为我是谋反啊，那这个事情不好办。这时候有人就给他出了一馊主意，这主意真够馊的，说你可以带着一颗人头去。谁的人头呢？钟离莫。这个人呢是项羽手下的一员大将，在楚汉战争的时候多次打败刘邦，刘邦可以说是对他恨之入骨。项羽兵败以后，钟离莫就逃到了韩信这儿，因为他们都是楚人呐，是老乡，就藏在韩信的家中。韩信想了想觉得值，于是就去找到了钟离莫，跟他说，哎呀哥们儿，我借你一颗项上人头用一用啊。钟离莫听了韩信的话之后非常伤心，他觉得你韩信是朋友，是哥们儿，是我觉得靠得住的人，是一个厚道的仁慈的讲义气的人，我才来投奔你，没想到你到底把我给卖了呀。他叹着气说，韩信呐，韩信，你给我想想清楚，刘邦为什么不发兵打你？是因为我钟离莫在这个地方呀。他知道他一旦发兵来打你，我会挺身而出带兵去迎战的。现在你倒好，把我的人头拿了去给他，下一个要取的人头就是你脖子上的呀。然后拿出宝剑架在自己脖子上说，你真不是个厚道人，之后自杀了。可以说韩信的这个决策真的是大错而特错了。有什么错误呢？有三点。第一，卖友求荣，在道德上输了一招棋。我们要知道韩信和刘邦这个时候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，一方面呢刘邦感谢他，毕竟韩信为他立下了盖世奇功，另一方面呢刘邦又猜忌他，你韩信毕竟是功高震主啊，所以刘邦才会把他齐王的军权给剥夺，由齐王改为楚王，那意思也就是希望你韩信能够就此安分守己，得一个善终也就罢了。而韩信这个时候一方面觉得刘邦对自己呢还算厚道，虽然齐王变成楚王了，毕竟也让自己衣锦还乡了，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呢他也有些抱怨，他觉得自己的功劳没有得到足够的犒赏，所以他们俩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。就刘邦而言还是很想把这根刺儿头给他拔了，但是呢下不了手。为什么下不了手呢？刘邦这个人并不是个喜欢杀功臣的人，他和勾践不一样，他也知道勾践和文种大夫的故事，也知道狡兔死走狗烹，高鸟尽良弓藏，敌国破谋臣死这个典故，他不想背上这个恶名和骂名。但是现在不要紧，为什么？韩信已然由功臣变成了一小人，出卖朋友的小人。按照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，小人人人得而诛之，小人是可以随便杀的呀，杀小人在道德上不受谴责，韩信在道德上又输了一把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讨好献媚，在心理上输了一招。韩信杀了钟离莫，拿着钟离莫的人头去见刘邦，意图很明显，就是巴结讨好刘邦，因为刘邦很恨钟离莫。那么你去巴结他说明你什么呢？说明你理亏呀，你如果不理亏的话你干嘛要去巴结他呢？说明你自己不把你和刘邦放在平等的地位，你自己是矮了人家一头，心里头就犯怯，于是呢底气不足，理不直气不壮不坦荡，你的心理上就输了一把，这是第二。 第三，主动投降，战术上又输了一招棋。刘邦又没说要怎么样，没有处分你，也没有派人来抓你，他只是要来南巡一下嘛，他来看看你不行吗？你看你怕成这个样子，你主动跪下来，这仗还没有打你就下跪了，你还打什么仗呢？这是在战术上又输了一把。果然，韩信拎着钟离莫的人头去见了刘邦。刘邦哪会因为你就送来这么一份礼物就不抓你了？于是刘邦大喝一声，来人呐，给我抓起来，立马就逮捕了韩信。但是刘邦这时候并没有杀韩信，因为韩信这个时候谋反没有证据，说韩信谋反的举报八成是诬告，这个刘邦心里头很清楚。刘邦呢也很聪明，他决定先把韩信就这么关起来，杀一杀他的威风，灭一灭他的志气，然后宣布大赦天下，所有的犯人我都赦免了，你韩信呢我也赦免了，不过你毕竟是有问题的啦，你这个楚王也不要当了，降两级吧，淮阴侯。淮阴是韩信的家乡，这个王爵以下是公侯伯子男，降两级留用以观后效，从此韩信就变成了淮阴侯了。所以呢，在司马迁的史记中，韩信的传叫做淮阴侯列传。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，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。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，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。 穿越时空，探秘寻宝，历史之谜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，诸位好，我是主持人韩涛。韩信并没有因为出卖了朋友而保全了自己，这反倒加速了他的灭亡。此时的韩信其实已经是刘邦手里头可控制的一粒棋子，要杀要剐已经任由刘邦处置了。但此时的刘邦不但没有处置他，还封他为淮阴侯。那么是什么原因使韩信最终走上了绝路的呢？咱们先来看一看韩信被降为淮阴侯之后的表现。韩信被降为淮阴侯以后，那是非常的不痛快啊，长期请病假。当然了，这个病也有两说，病嘛可能是有一点，打了那么多年的仗，风餐露宿的，还不能落下点病吗？什么风湿性关节炎之类的呀，胃溃疡之类的，估计会有那么一点。另外他还有心病，他郁闷啊，不痛快，不高兴，生闷气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他觉得上朝是一件很耻辱的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本来是王爵。咱们知道古代人上朝是要按照你的官位大小排队的，叫做列，王公贵族是一列，侯、侯爵、大夫、将军，这些是一列的。那韩信本来是高级那一列的，你把他降到低级那一列去了，就像坐飞机，本来坐的是头等舱，给降经济舱去了，他觉得很没面子啊，所以他不想上朝，而且整天嘀嘀咕咕的，牢骚不断。有一天韩信闲着没事儿，七逛八逛就逛到了樊哙家中。樊哙那也是汉初的风云人物，也是汉初的一大功臣。樊哙这个人呢是个厚道人，他一看韩信来了以后，扑通就跪下了，表示欢迎，说大王，你居然肯光临小臣的寒舍，让小臣感到蓬荜生辉，无比的光荣啊。因为樊哙也是封了侯的。韩信这时候心里想呀，哎呀，我真没想到我韩信竟然落到和樊哙这种人来往，他觉得跟樊哙交往很丢人呐。但是樊哙是什么人呢？他是吕后的妹夫，当年鸿门宴上要不是樊哙出来，刘邦的小命可能早没了。这鸿门宴的故事咱们大家都知道，项羽请刘邦吃了顿饭，说好了要趁机杀了刘邦，派了一个叫项庄的人舞剑，准备舞着舞着就一剑舞到刘邦身上，这叫做项庄舞剑意在沛公。这时候是樊哙挺身而出， 用自己能吃能喝的豪言壮语还镇住了项羽，让项羽没有了杀心，这才救了刘邦一条命。樊哙是刘邦的救命恩人呢，韩信跟他为伍怎么就丢人了呢？不合适说这个话，这倒也罢了，大家也知道他委屈冤枉，发发牢骚就算了。但是他这个时候呢，又自动的往绝路上走了一步。话说汉十年，有一个叫做陈豨的人被封为巨鹿郡的太守，他来向韩信辞行。韩信呢就跟他在院子里头散步，韩信又问说，陈豨呀，我能跟你说两句心里话吗？陈豨回答，哎呀，请指教。韩信说，陈豨呀，你知道你现在去当郡守的地方是个什么地方吗？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呀，而且也是个军事力量很强的地方。你去了那儿以后，一定会有人告你谋反呐，这是个经验之谈。你看我韩信，我一当了楚王，不是就有人告我谋反吗？反正那个时候呢，只要你有了兵权，你又在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反不反都有人要告你。有人告你谋反，等到第一次告你的时候，皇上可能不相信，他第二次又有人告你的时候呢，皇上就会将信将疑，第三次有人告你谋反的时候，皇上他一定会勃然大怒，带兵去打你。你是反也得反，不反也得反，与其被逼得造反，不如你自己先策划好了，先给他反一下子。陈豨老弟，如果你决计在巨鹿造反的话，那兄弟我可以为你做个内应。陈豨闻听之后说，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 由于刘邦的知人善任，韩信的才华横溢，君臣携手打败了项羽，创立了大汉王朝。但就在韩信春风得意之时，刘邦却不断的挤兑打压韩信，这到底是为了什么？面对刘邦的软硬兼施，韩信是步步败退，最后落了个功臣末路断头颅的悲剧，这又是为了什么？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一代名将韩信的被杀之谜。 谁知道这位陈豨，他到了巨鹿之后果然就反了，自称大王。刘邦一怒之下，自己带着兵就去讨伐陈豨，留下了吕后、刘盈和萧何镇守京师。而这个时候呢，韩信与家臣就谋划，觉得可以在夜里头假传一道圣旨，设放那些在官府当中的囚徒和官奴，然后率领着这些人去袭击吕后和太子。部署已定，只等陈豨方面的消息。这时呢，一位门客恰好得罪了韩信，韩信把他囚禁，并且准备杀了他。而那位门客的弟弟就向吕后密告韩信要谋反的这个情况了。吕后打算把韩信召来，又恐怕韩信的党羽不肯就范，于是呢，他就跟相国萧何商议，骗韩信说，前方传来捷报，皇上在边境大胜，群臣都要进宫去祝贺。你虽然现在生病了，但是这样的大事情，你也勉勉强强的要去祝贺一下子嘛。于是不知情的韩信就真的去祝贺了，结果当场被抓。一个战功显赫，为大汉王朝的建立曾经立下过汗马功劳的韩信，最终也没能逃脱功臣末路断头颅的悲剧。公元前196年，就在汉高祖刘邦带兵讨伐巨鹿郡守陈豨的时候，吕后以韩信叛乱为名，把他杀死在了长乐宫的中室当中。韩信一代名将，旷世功臣，他在困境当中挣扎，在草莽当中崛起，在战斗当中奋进，在胜利当中沉沦。根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，韩信在最能够背叛刘邦的时候忠贞不二，在最不可能反叛的时候却涉嫌谋反。有专家据此认为，有勇有谋的韩信不会出此昏招，但也有人认为他是被步步紧逼，无路可退，才出此下策的。韩信究竟到底是否谋反，为何而反，至今还有着争论。但是这些都不重要了，更为重要的是，韩信作为我们民族英雄时代的英雄人物，他的忍辱负重